北京时间22点整。 镜头前最亲切的笑脸，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 DJ 郭 PA 快车道，最好听的汽车节目，期待你的聆听。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，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，最新资讯，车闻天下，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。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。日前，东风风光与百度联手打造的首款智能轿跑 SUV 风光 iX5 在北京首发亮相。新车搭载了包括智能驾驶和智能网联在内的系列智能技术。新车生命灵性的设计造就了轿跑风格。风光 iX5 搭载 1.5 GDI 发动机，预计第四季度正式上市，并开启东风风光产品 3.0 的智能化时代。在车身造型方面，风光 iX5 采用了家族式进取前格栅设计，鸿雁窄翼式前大灯与进气格栅融为一体。后续风光 iX5 还将陆续配备交通拥堵辅助、高速公路引导、集成式巡航等一系列智能驾驶辅助系统，进一步提升行驶安全。百度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云计算等方面的技术优势都将成为风光 iX5 智能迭代的驱动力，而且搭载百度阿波罗智能驾驶技术的新车也有望在未来实现量产。 2018第15届北京国际车展强势来袭，4月27日至5月4日，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天主新馆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盛大开展。届时快车道 FM 坐镇主场，为大家直击盛况。众人追捧的超跑豪车，科技感十足的新能源汽车，还有定义未来的概念车型，还等什么？听直播就对了。哦，还有万元红包等你拿哦，不见不散。 欢迎回来，又到了帮大家选车的时间了。那在推荐今天的新车之前呢，我们先要给大家出一个小难题， 请听题。首先，这台车的动力系统，它搭载了第二代 200T 发动机，搭配爱信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， 听起来这就是一套表现成熟、平稳可靠的动力系统。 别卖关子了啊，咱快点揭晓答案。 是，当当当当，答案就是广汽传祺的 GS。 那总体来看呢，它的整体动力表现强劲，加速平顺，开的也很过瘾。 那现在选车呢，还会注重其他的一些方面，比如说像智能化呀、信息化呀。那 GS 在智能互联以及娱乐功能方面都有哪些亮点呢？ 我刚刚想跟大家介绍到这。哎，对，GS 搭载了全新的智能互联娱乐系统 InDrive 和智慧传祺 T-Box 3.0、和手机呢就能连接，科技含量更高了。 那还有一个问题，开车上路还有一点最让我们关心的就是，哎，你知道我想问什么了吧？ 必须知道，你指的肯定是安全配置吧，对不对？ 是的。 哎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着重来介绍的，就是传祺的 GS 的10项全能安全科技，从坚固车身到多项安全设置，提供全程的保护。 看来你对传祺 GS 做了很多的功课。 那是。 那我还要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知道传祺 GS 的代言人是谁吗？ 你这更难不倒我、对吧？我是什么呀？这个娱乐界 的最会主持汽车节目的。 对，他的代言人就是张杰呀。他还写了《爱的传祺》，在 GS 的发布会上也再次完美演绎了这首经典作品。 完全正确。那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辆 GS 就先介绍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还有相关的车型问题，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了。 传祺 GS 正在热销当中，7.38万元的起售价格，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赶紧去当地的 4S 店看看吧。 从内到外，时刻关注，从浅入深，全面剖析。新车来了，为探索热点新车，说卖点，聊创新，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。新车来了。 欢迎收听快车道新车来了，跟大家说说前一段时间上市的一些新车型，没说过的啊。 嗯， 咱们先说一个怎么讲，这个叫限量版、特殊版、珍藏版， 颜色这是什么？应该算颜值控吧，颜值控。 怎么荣威现在开始玩这一套戏了 哦？我觉得很正常哈、 啊。哦， 就是最早的时候，我记得是长安铃木，在雨燕的这个时候， 嗯， 就是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外观的选择包， 哦、 什么粉的、金的、蓝的、白的， 对，但是 灰的、黄的、绿的。深谙此道的应该还算大众的甲壳虫。 没错， 哦，对，甲壳虫，甲壳虫停产消息出来之后，然后各种版本就出来了，什么橙色版、 红色 版、红色 版， 什么都有。 估计凑齐赤橙黄绿青蓝紫啊， 能召唤那个神级甲壳虫， 终极版， 神级甲壳虫。 来说说吧啊，这台车荣威 RX5 的 30T 黑金珍藏版，售价就这么一款，16.98万元。 对， 有啥特点吗？老车跟大家说说。 就是外观造型和配置上的升级，因为它叫黑金珍藏版，顾名思义啊，整体是黑色车身，但是前脸就是整个中网全都使用了这种金色的这种处理方式，就是镀铬件全都是金色的，所以这种搭配，想想黑金这种搭配在一起，哦，是一种神秘高贵。这在我认为啊，这款车型在白天要比在晚上看着好看。 我 黑天确实不太容易看 到 这个。 我想到当年那什么金标大皇冠、金标凯美瑞， 哎呀，真是 啊，对对 对， 原先还这个是 这 个丰田系的，还真有这个低高配之分。 那金标就是高配吧？ 金标就是顶配，就是高配。 那这算顶配吗？ 这确实都限量版了，你说它不算顶配？ 你看这配置很多的，就。你跟说几个啊，全矩阵式的 LED 大灯，全景影像， 对， 自动防眩目后视镜，胎压监测， 这都比较 对 稀疏平常的配置了，对吧？对， 基本上有特点， 差不多，斑马。 哎，对对，斑马系统， 斑马系统， 反正就这台车就唯一一个特点，黑色跟金色。如果说您对这个颜色是有一点 黑色跟金色混在一起， 啊，行吧， 黑金， 您自己去查一下吧。我反正觉得。晚上开过来什么都看不着， 而且我觉得就是像这种金色的话，作为点缀还真的是挺亮眼的。 嗯， 这不是那种全车都是这种金色， 实车没看着啊。我建议咱们朋友，如果您要是喜欢的话，自己去看一眼实车，千万不要相信概念图，很唬人的。 这个官图是经过精修过的， 那 跟这个咱们说的婚纱照是一个道理。 哎， 行，那这台车呢，先跟大家说到这儿，我们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新车。 娘子， 啊哈 ，You are not carry 啊，娘子， 啊哈 ，You are not carry。 好像唱情歌，看最美的烟火，在城市中飘过。我的心为爱颤抖， 曾经你是风雨中我爱上了寂寞，摇曳的心都枯萎了所有。 娘子， 啊哈， 好像曾经和看最美的烟火。娘子， 啊哈， 和你曾经和看最美的烟火。 往幸福是 从浅入深，全面剖析。新车来了，为你探索热点新车，说卖点，聊创新，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。新车来了。 欢迎回来，咱们继续聊新车。在这之前呢，跟大家说一下，咱们25号、26号在北京车展是有直播活动的。然后我们会在听贝、喜马拉雅、包括蜻蜓几个平台，包括还有好几个省台，大家会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。 对。 然后我们当中会有喊红包的这个活动啊， 千万别错过。 具体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，来了解一下我们直播的一些情况。那好，说回来啊，说新车。哎呦，前段时间那台车我觉得还挺火的啊，不是挺水的，就又火又水的是吧？ 这挺水的是什么意思？ 这不是那天上市发布会不说那个 风调，你这么说吧，风调雨顺吧， 风调雨不顺， 怎么的呢？ 不说雨大的把人都拍了，相机都快进水了是吧？ 你知道在南方啊，南方有这种习俗，就是如果我们在开业啊或者什么那种情况下遇到有水，水主财嘛，哎，这是一个好兆头。 那这样的老车，下次呢，你要是开什么店的话，我就在那给你来个瓢泼，我真拿瓢泼这个大雨，你看你受不受得了？而且关键好像是这台车的上市发布会还是一个外景， 对， 是吧？然后导致我很多人都被淋得还挺惨的。而且先不说啊，先把这车跟大家说一下。日产的途达正式上市了，售价16.98万元到24.58万元。郑州日产生产的一台硬派的 SUV 车型。 但是它在郑州日产跟东风日产的两个经销商渠道都可以买。 哦， 都可以买。 生产是郑州日产来做的。 对。途达与那个它是在皮卡平台上诞生的，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那个纳瓦拉，是叫这个名字吧？ 跟奔驰 X 也是一样的， 对， 一个平台。 然后呢，他们的结构上有很多共通之处。这车最大的一个亮点，我觉得它就是使用了那种非承载式车身，也就是我们许多发烧对发烧友非常看重的这个非承载式车身。 哎，我有个问题啊，你说虽然日产跟奔驰是联盟。然后那么奔驰的 X 级又跟纳瓦拉是同平台打造，那纳瓦拉跟奔驰 X 究竟有什么区别呢？ 品牌不一样， 除了品牌的 就是有的车型 核心是不一样的， 核心基本上也差不多， 核心是一样。 如果说你要说纳瓦拉跟奔驰 X 的话其实是差不多的， 那就是豪华度上不一样。 我现在还在脑补这个奔驰 X 它是啥样子的一个车，有点忘了， 国内没有吗？ 有点忘了， 国内没有嘛，所以在只有在国外市场有这个奔驰的皮卡，我估计还也是小众车型。 也没准有的时候这个叫什么平行进口车，也没准将来能见到这个。有可能，也有可能，因为途达是跟纳瓦拉同平台，然后如果说把它看作一个就是皮卡加棚的话，我觉得也可以这么理解。也这可能是回归到了最简单的对于非承载式车身国内 SUV 市场的这么一个诠释。对吧？这是最简单的，因为早在赛佛时期，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皮卡加棚的这么一个概念。 那其实我倒有个问题啊，就是这车个头不小啊，2.8米的轴距，然后4.8米长，挺大个的。然后这台车搭了一台2.5的自然吸气发动机， 就是现在奇骏和这个科雷傲都在用的这个2.5升的直列四缸、 七档自动变速箱。 对， 就这台车上了四驱系统的话，能可以出去玩吗？ 可以啊， 可以越野吗？ 可以啊，你不要忘了霸道曾经是2.7啊，卖的是最火的呀。这我觉得，就大家可能在动力上啊，有一点点小的这个误区，或者说是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么一个概念，说我只要是有大梁的车，非承载式啊，怎么着的，就必须是那种大排量的，大排量有劲儿。当然了，肯定你越大的排量，你在低速扭矩释放的时候，肯定是更加的就是轻松自如一些。但刚才就像老车说的一样，普拉多原来是有2700的， 对 吧？虽然在路面上跑起来那叫一费劲，因为咱们同事有一个人买嘛，涛哥他就买了一辆 CT， 说这个开起来真是不行，连这个平常1.3、1.4的这个车都超不过，就是真的是慢慢悠悠开。但你只要是下到了非铺装路面， 对 它的这个四驱系统一旦是挂上之后，我觉得其实还是看你的。不管是丰田还是日产的这一套四驱系统好不好用，它实际上是有一种放大锁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。 有有有， 咱为什么说差速锁它可以放大扭矩呢？ 实际上它就是把这个扭矩的爆发值它锁在了某一个车轮上。 嗯， 就简单来讲的话，原来是除四的概念，但现在是在一个车轮上乘一次的概念。 是， 你不管是一比四还是一比三点几也好，你这样的话，你最大的这个峰值扭矩可以在一个车轮或者两个车轮上，那你想，那你甭管它的这个发动机的排量是多少，对吧？那它肯定还是自然而然的，它这个攀爬能力啊，或者脱困能力就会比较强。 是，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1.3的小吉姆尼，那1.3排量，你说它能跑多快？是吧？但是真正你在玩起来的时候，1.3绝对不输普拉多。 哎，而且关键车也轻，对不 对？ 对 啊，车也轻。 对。 所以说怎么来讲呢，这台车应该是填补了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个空白，而且关键售价还卖的还是比较便宜的。 哎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哎，就是真的是想玩的这个朋友们，买一个比如说是这个上四驱的这个基础配置，那个 7AT 那22万的那个，我觉得就够了。 这个车价格出来的时候没想到，确实我一开始以为这车怎么着也得20万左右吧，就起售价。没想到就是16万9千8它是一个入门，然后最贵的是到了24万5千8。我觉得这个确实给很多喜欢越野的玩家提供了一个额外的一个选择，挺好的。因为它确实刚才有说有这个差速锁，有这个分时四驱，还有这个非承载式车身在这放着，那确实是挺好的一个选择。你像那时候说普拉多它前后两把锁吧，应该是我记得 普拉多一把锁 一把锁啊，那它这个也一样，它这也是后桥的一个差速锁，但是有了这个之后也有一个低扭这个放大器，那我觉得普拉多卖的肯定要比这个贵啊。你就淘一辆二手的普拉多，现在也是25-26万。 但是你不要忘记普拉多是在二手市场是保值率之神。 对对对，那你我现在想，那有这个的话，哎，我可以把眼光放到这辆车上面了，不用再去纠结那辆是二手神车了啊。 所以说多个选择嘛，还有辆新车可选。 就是 啊，好，那途达先跟大家说到这，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回来之后跟大家聊其他的新车。 穿过连城有几个热闹大街， 命等一分不抢一秒，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？大家好，我们是 BJ48。 特别提醒大家，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，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。 欢迎回来，咱们继续聊新车啊！接下来跟大家来关注一款青春靓丽的小型 SUV，然后厂家宣称是运动小型 SUV 是吧？ 北京现在的 性能款， 北京现在的 Encino 都是 1.6T 排量的。首先来讲的话，我认为这款车跟刚才咱们一开始跟大家提到的那个什么黑金限量版， 黑金限量版， 它都是首先走的是外观控， 是 对吧？ 没错没错。 不管是那个那叫是绿啊还是那个黄啊，反正就是很亮眼的那个颜色，还是红色，还是这个红顶黑车身的这样的颜色，实际上在外观设定上，我觉得 Encino 首先是能够先赢别人一步。就确实这款车型不难看，而且现在大家我认为啊，就是大家越来越多的这个消费者他是适应了这种分体式大灯的设计，对吧？ 上面一个小的，下面一个大的，或者是上面一个大的，底下一个小的， 上面一个小眉毛，然后下边是这个圆灯啊，或者方灯啊，这样的感觉。 然后大家都适应了，吉普就不用了。 我觉得，对对，还真是看下一代的这个自由光之后，跟大切差不多，跟指南者差不多。 然后我就觉得自由光终于就觉得， 别人用了，那我不用了， 我回归主流吧。 所以就是。看这个潮流啊， 我跟你讲，这个状态有点像什么呢？就是当人家都当人这自由光天生就是小眯眯眼儿，然后看人家看大眼睛看惯了之后呢，自己做了个大眼睛双眼皮儿，然后呢这时候呢，别人觉得哎，我东方气质我美一点，我也媚一点，我不行，我做个开眼角，然后把眼睛做小。现在就是很多车型开始把眼睛做小了，然后他呢就走了一个相对大众一点的套路啊。反正这个好谁好看你们买车的人说了算啊，但是我们觉得 Encino 这款小的 SUV 确实很好看，很符合年轻人这个气质。你知道我最喜欢哪儿吗？我最喜欢它中控，包括它方向盘和这一块的设计，就是整体让我感觉其实是年轻人应该相对比较喜欢的。 我跟你有不同意见。 怎么说？ 我跟你有不同意见。我认为 Encino 的外观要比它的内饰设计的要好100倍。 我是觉得这里边 老车怎么看啊？我跟你的意见差不多，就是 哦，你们 Encino 的这个外观是真的太用心了，他做的是绝对是符合现在，咱不能说是另类吧，就是绝对是年轻人会喜欢的那种类型。但是你要看内饰，它有一点点，尤其是在这个中控屏这一块，有一点点这个不是太用心，或者说是由于自己这个设计成本的原因， 没做的太新， 它可以再科幻一些，它可以再出挑一些， 我能明白。无边框的那个， 对，然后它比如说可以做的跟奥迪一样，做一个伸缩式的，对吧？其实可以内饰当中可以更加的再简约一些。哎，你看它， 多少钱车 啊？多少钱车呀？ 对吧？ 12.9万-15.9万， 十二万 五千 九，然后你再做个伸缩的， 对， 你让奥迪怎么卖？ 对，这成本不，这成本的是一回事啊。但是这个， 要 你既然已经 回头出一个 Encino 科幻版。是吧？ 我相信，因为我看到了现在很多的，不管是现代的车型还是起亚的车型，这一套内饰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当我看到 Encino 外观的时候，实际上我很期望它的内饰跟别的起亚现在的风格不太一样。但是这一样之后呢，有点像什么呢？跟大家说啊，上酷，上酷外观漂亮吧？对吧？大众不一样的风格啊，眼前一亮， 里边还是大 众，打开之后还是大众。 我挺喜欢的那个三幅方向盘，就算三幅吧。 这个方向盘很好看， 对。 但是我说的是中控台那一块，中控屏那一块， 明白？ 我觉得可以再科幻一下。 所以这个颜色可能搭配起来，我们看到的这个应该是红车身，它里面的一些内饰也用到了红色的这种滚边设计， 它还有这个黄色缝线，黄色缝线特好看。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个红色带来的这种。它因为它这种红不是那种传统上那种正的那种红色，好像偏暗了一点，可能这种视觉效果上会有一些偏差。 我跟你讲，现在看尤其是看官图或者看那个拍出来的图片，颜色都不真，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全 是自带修图嘛， 颜色和饱和度 都要调 高 一些。 所以说买车的话还看实车，但是玉水应该是见到它实车的有些颜色。 对，实车的首先是刚才说的那个红黑双拼的那个车，那个车是因为是顶配了，很漂亮，外观啊什么的都没有什么可挑的。然后再有一个是一个橙黄，我管它叫荧光绿吧。 哦，我知道， 或者说是荧光黄吧，反正就那个橙色，特别特别的亮，就是不管是灯光打下去，还是你在日常的你停在停车场，我觉得是很出挑的一个颜色，你不担心你的车在停车场，尤其在地库当中你找不着它， 好，然后这台车，我跟大家说一下这台车的发动机吧，发动机和变速箱啊，1.6T。177马力，265牛米，然后七档双离合变速箱。我觉得如果说非要特别运动吧，不知道怎么样开起来会怎么样，但是城市开绝对应该算有劲儿那活儿了。 对， 什么 7.8秒嘛， 是吧？这个加速 7.8秒， 应该在这个级别和价位车型当中还是很 OK 的。 对，还可以， 可以，没问题。这小车搭载这个动力还是挺期待的。 对，所以有机会的话我们也试一下吧。那今天新车来了，跟大家盘点这几款新车，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。如果关于北京车展的事儿呢，过几天听我们直播就可以了。记得啊，有喊红包，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，微信搜索好友地方搜索快车道 FM。 那好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喽，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 拜拜 拜拜。